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冰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阴，傍晚南部有小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7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小到中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指数14，空气质量1级优。这一时段主要内容有：应急管理部等三部门持续调度部署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本市三城一区贡献了1/3的地区生产总值；国庆假期新能源车出行量大增，车主倍感充电焦虑。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国庆假期期间，国家防办、市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每天会商研判，督促各地积极防范应对秋雨秋汛，紧盯交通运输、危化、燃气等重点领域的国安全隐患，重点开展景区景点、文娱场所等安全隐患整治，确保群众平安过节。国庆假期以来，全国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截至昨天18点，全国没有发生重大以上生产安全事故和较大以上自然灾害。针对近年少见的秋雨秋汛，目前国家防总维持4级应急响应，在昨天向山西派出工作组的基础上，增派工作组赴山东、河南，协助地方开展防秋汛的工作。针对北京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登上科技领域制高点的发展需求，今年市政协组织了12次大型调研活动，广泛征求意见，并且在日前举行的常委会上，积极为北京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言献策。详细情况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张玉。张玉你好。 你好，主持人。 来介绍一下市政协的调研结果，以及对于发挥新型举国体制，加快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有哪些具体的建议呢？ 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举国体制，加快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呢，这个专题啊是今年市政协常委会的一个重点工作之一了。那么市政协呢是专门成立了调研组，组织大型的调研活动12次，形成了6万多字的调研报告。报告显示呢，北京加快国际创新中心建设是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在构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举国体制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实践。北京科技创新支撑能力是不断提升，创新的环境也是持续优化。三城一区以不足6%的土地面积是贡献了1/3的地区生产总值。三城一区呢是指北京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主平台，其中呢包括中关村科学城、怀柔科学城、未来科学城，每年呢都会运用大量的这种科技成果并落地转化。另外呢，全市的这个研发投入强度和万人发明专利呢拥有量也是稳居全国第一，涌现出了一大批的世界级的重大的原创成果。再有是北京发挥创新资源的聚集优势，以建设世界一流的新型研发机构为抓手，以国家重点实验室为契机，积极探索呢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举国体制，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是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市政协人也认为呢，举国体制啊是指国家集中配置有限的资源，最大限度地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以这个实现特定的目标工作体系和运行机制。比如像两弹一星就是举国体制的标志性的成果，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集中这种力量啊办大事的一个政治优势。再有呢，就是在践行这个新型举国体制过程当中呢，推动重大科研创新呢是离不开政府的顶层的这种设计。这个市政协就建议呢，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这种举国体制呢，要处理好一些关系，包括呢明确新型举国体制下的这种体制的适用范围，明确呢举国资源承担国家战略任务的组织方式，处理一些统一管理和放手发展的关系，明确呢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更好地发挥呢国际科技创新组织者的这种作用，明确呢科技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的关系，坚定呢建立科技自主体系，不断地开拓国际科技交流合作的渠道，那么以开源创新这种发展呢来加强全球的合作。主持人。 好的，感谢张玉的报道，谢谢，再见。 再见。 昨天2021年北京晚报百队杯足球赛8人制的比赛进入第3天，孩子们仍然在小雨中进行着比赛。来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李维的报道。 两边有人的话你也别传我，你就传前面的边锋。 你应该上一个球就传我。